嗨翻天， 就在漫游嗨翻天。 風で鳥で私より自由かな、翼がないなら走ってくわ、行きたいところだってできるよね。Dying, dying, dying, dying love。 好，北京时间晚上7: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首先来介绍一下今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童音同学，欢迎童音。我在欢迎你。 大家啊，大家晚上好，我是很久没有来过的006号漫游观察员，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童音。 嗯 啊，今天的小美真的是很别致呢。 是的，就是这个呢，大家都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出去休了一个假嘛，然后不远万里带回来这样一个纪念品。今天为什么要带着它上节目呢？其实之前也跟我们的这个童音还有今天来的几位嘉宾说了，说因为我要给我最亲爱的粉丝们一个最美丽的 wink。我在这之前呢，还是要先来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我们每期的节目视频回放会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账号上，大家可以今天还是别看了，点击观看啊。谢谢。 可以观看回放， 对，观看回放，对。 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网易漫画的主编老白，欢迎老白。 各位观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那个我就不给大家献上这个精致的 wink 了， 因为今天的 wink 担当当然是我了。 对对对， 想左眼就左眼，然后 想 右 眼就右 眼，想双眼就双眼，而且我觉得 不能叫 wink 了吧。 就是加强版的 wink。 好吧，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第二位嘉宾，他就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眼镜，欢迎眼镜。 欢迎。 大家好，我是眼镜。哎呀，我刚才憋笑憋得好辛苦的，同志们。 你们完全都没有憋住好吗？第一季 尽量憋了憋了。对， 好吧，其实我自己也笑场了，而且这个眼镜真的是有点沉，所以我还是 你还摘了吧，我的天， 摘下来了。其实大家今天看到我们的老白眼镜做客直播间，大概也知道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样的话题了， 就是一期扯淡的话题。 是的，是一期非常严肃的盘点的节目。 对，盘点和总结， 是盘点和总结， 定位还是多少有点偏差。 对，是的， 所以我们老白说话要注意文明。 不好意思。 其实之前呢，我们在做这个盘点一月番的时候，盘点去年的十月番的时候，去年的七月番的时候，大家总能看到在直播间里面有一位美丽的女性，她的脸上总带着优雅的微笑，默默地坐在一旁。但是今天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了，因为小美我一月番看了好多部。 原来你说的这个美丽的女性是真啊？不好意思啊。 你想说什么 啊？我说完了，我们继续吧。好， 那还有眼镜是吧？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但是我们的眼镜完全是一个专家型的人物。 看我弱弱退了个眼镜。 太恐怖了。 你要不要我跟你比赛一下眼镜？ 啊，我觉得我们还是正常的好吧。 对，来说一说哈，这个草长莺飞的四月份，我们迎来了京城最美丽的季节，四月番也如约和我们见面了。那不知道在今年的四月番的时候，大家都有哪些特别值得期待的作品，值得一追的作品呢？今天我们的老白眼镜包括我们的童音也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对，那么不知道收音机前或是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您，都对哪些作品的期待值会比较高？也欢迎通过 B 站漫游嗨翻天的官方账号来发来弹幕和我们互动。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也成立了，这个群号我已经非常的熟悉，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 合格。现在 欢迎各位进群。 是的，现在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对，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大家晚上好，我是童音。那么介绍一下今晚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网易漫画主编老白， 欢迎老白。 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眼镜， 欢迎眼镜。 好， 哎，在说四月份的新番之前，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一月新番好不好？因为我说了，就一月份我看了好多部番，比如说小樱啦，比如说齐木楠雄啦，比如说紫罗兰永恒花园啦，比如说泡泡子屁屁美啦， 那个我看不懂哎，好恐怖的那个番。 哎，其实说到这个泡泡子，因为我自己看的这个动画数量有限，它里面有很多捏他的梗，我确实是看不太懂，所以呢就真的是尴尬而不是礼貌的微笑。 对， 所以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这部泡泡子。 就算是我们也是要配合弹幕使用的呀。 啊，是吗？ 对呀、啊，很多梗太 其实这个剧怎么说呢，就是虽然好多人把它就是评价非常两极化， 音乐霸权有很多小， 有人说是音乐霸权，有人说是这个就是烂权，真的是。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其实看动画嘛，就是看得懂就看，看不懂就散 啊。 我 不要，所以你就属于散的那一波。 我其实 在真神作这种东西啊，就这个神作只是相对而言，有些人他真的是就 EVA 是属于反响真的很好的，可是就是有人看不懂 EVA， 他就觉得不好看 ，get 不到那个点， 就看个人了。 像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它算很有个性的一部电影。 对， 主要还是从这方面考虑，因为它的里边的一些搞笑、一些影射这些东西，这么讲吧，我认为制作人也没有想过让所有观众都看懂。 对，肯定是这样的。 就好比当年 有点圈地自萌的感觉，《 不可思议教室》，我不知道你们。 哦 啊，不好意思，啊、 请讲，请讲，请讲。 那你说，我就知道的。 他那个片子也是经常会有在一些很细微的地方做一些对以前的一些流行文化事件呀、啊，哎，买一些梗、 哦， 包括一些以前老番剧啊，买一些梗。当时我看那个剧的时候，那会儿啊，应该还年轻啊，好多东西也看不懂，但是确实那会儿就配合着那个字幕组的那些 解释， 经常一页就是不能叫一页，就一帧停下来之后，解释占一半。 哦，确实是 自己给自己打了个弹幕，相当于， 就相当于在读小说的时候，这本书的注释有半页之多。 对， 然后实际上上半半页是 让自己。却怀疑自己在看文言文。 但是我觉得看的时候也会有些乐趣，就他会引领着你去看一些这个番剧里面提到的其他的番剧。 对，就好像最近那个非常火的那个电影，对吧？那个《 逃跑 玩 家》， 对， 很多人看了那个之后调过去看《闪灵》。 哎，大家都在朋友圈里面评价说这一部电影还是， 但是它是真的很好看。就是 要看一看 这个《逃跑玩家》。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其实高达这个系列很多人是没有看过的，他只知道机器人就是高达，然后但是包括我身边一些女生朋友，她根本就不是一个二次元人，或者是从来不看这些东西的。她看了之后，她还跟我说：“哇，高达那段我觉得好燃啊！” 但你这个内行看听来， 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是，有生之年在这样大屏幕上看这么高质量的高达，太恐怖了，真的很燃，真的很燃。 像他就是会有这种让别人倒过去追溯他的原初的 对 那种。 对 应该叫什么呢？就像 影响力 招待券的感觉，就是你看了这个作品之后，你会觉得说，哎，这个镜头是影射的什么？我没听说过，我没有看过，但是很有意思。OK， 那我去看一看《闪灵》是怎么回事，对吧？ 对， 高达是什么东西？那个铁巨人到底在影射什么啊？回到未来是个什么样的电影？大家会通过这个《头号玩家》这部电影调过去看那个。像那个 回到二次元的领域也是同样的道理， 哎，一样的道理。就是这个剧更像是一个怎么说呢？对于这种深宅或者说深度的爱好者来讲，它是一种。盛宴呀，或者说一种狂欢， 对。 但是对于一些不是平常不是特别关注的，或者说看的没有那么多的人呢，他反而会在里边去得到很多， 新奇的东西、 新的知识，或者说新的点，让他们再去反过去追溯以前的老的作品。 大家也算是各取所需吧，看不懂有看不懂的那种笑点， 对。 看得懂有看得懂的这些笑点。 很多看不懂的朋友，就他们给我的反馈也是。这个片子虽然我看不懂，但是制作好厉害、啊。 口中的看不懂的朋友是谁？ 我真的我你别看我是一个配音工作者，但实际上我是周围的同学啊朋友，他们都是纯三次元人。那可能守望先锋，对，可能守望先锋啊、蝙蝠侠这些大家知道，但是你换什么游戏的，一些动画的，压根儿就没听过，完全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就知道啊、哦，这个人物可能有一定的出处。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啊，觉得好燃、啊、这个镜头，那我去百度一下这个东西。 啊，然后他就顺带着去了解了这样的东西， 他真的就照顾到了这部分人的。 是的，我觉得这点很强。 嗯， 对。 那说完了这个泡泡子皮皮美，我觉得还有一部也是在 B 站上面一月追番数量最多的《紫罗兰永恒花园》。很多， 我以为你要说的是另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叫做《Overlord》。 那是第二 啊，是那是第二吗？对不起，对不起，我一直以为那是一月霸权。 嗯，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紫罗兰永恒花园》，好不好？这个大家也都 像紫罗兰这个，咱们可以接着刚才那个话题说。刚才也说了，就是周围有很多朋友其实平时是不太看动画， 对， 然后呢也不太关注说二次元里边的就是游戏啊，或者是广声优啊、演员呀、偶像啊这些东西。 对， 那像这样的朋友，你想给他推荐什么样的动画片呢？就是像《紫罗兰永恒花园》 紫罗兰这样的 文艺片， 又有点治愈。 又有点 画面有 深度 啊，深度 又有点人性，有一点治愈，画面足够精美，制作相当精良，但是就是不讨好动画观众的这种作品。 哎，为什么会说它不讨好动画观众呢？既然说它不讨好动画观众，为什么它的追番人数会有很好的一个表现呢？ 是一个有口皆碑，但是其实不做成动画也没问题的作品。 其实它也是属于漫改动画的范畴，是吧？ 它作为小说来说，我先不评价，因为原作 小 说，小 说改动画， 对，它原作小说有一定的缺陷在。然后我只想说，这部作品它平时如果真的改编成真人剧，真人电影，然后哪怕是普通的那种引入的那种电视剧，可能都不会比动画逊色。 他为什么他不照？从这当然也是个人的一种感觉，他不太照顾所谓的动画观众，是因为它里边并没有那种大家耳熟能详的桥段，就是所谓的王道剧情，或者说王道桥段，其实它没有，它甚至也没有特别多的商业元素在里边去搭配它的这些流程啊，或者是在比如该高潮的地方给你燃一下，该低谷的地方压你一下。同期对比，比如像 Overload 这样的作品， 它燃的时候是真的燃。 对，可能第二季还不是特别明显，但是第一季，比如说你看第一季的那种整个它的流程，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讲故事的一个片子。 但是它设定本身很足够吸引人， 它设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吸引人。 所以单单靠它的设定，它可能就已经拥有很庞大的粉丝基础。 紫罗兰永恒花园要高一个级别 了。 我觉得这个也说不好是高还是低吧，可能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也简单查了查，紫罗兰永恒花园这个部作品好像还有这个奈飞，就是 Netflix 的那个投资，就是它不是完全的，按说不是完全的日本的独资动画，所以它也很有可能也是需要照顾到那个奈飞这个平台上的将来的这个欧美用户，他们是一样 的口味。 因为我之前是看了一个也是 B 站上面的一个这个很著名的一个 UP 主发的一个吐槽视频吧， 对， 他也是提到说他觉得这个紫罗兰永恒花园的整体感觉特别像英剧， 确实 是的，他的那种尤其是华丽的那种画风，你就让给人那种感觉， 就是很平，没有特别多的去服务某个类型的人群用户，但是呢故事整个是很完整，然后讲述呢娓娓道来，很有节奏。 我觉得它每一集都会有一个小故事，然后在中间的某几集又会推进一下主线剧情。 没错，没错。 对，其实这点我觉得做的挺好。它每一集的小故事拎出来，其实你只要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你直接看第六集，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突兀。 没错。 然后，对你都可以接得上。 好像在微博上已经有消息说，这个紫罗兰要制作第二季了，是不是？好，貌似是。 他说的是全新制作还是？ 全对，他说的这个全新作品， 我真的很好奇这个说法， 是他要重置它，还是要做续作？ 理论上来讲，像这样类型的作品，它其实构架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观，它甚至如果去专门去就着这个世界观去做一个非就原创的这种。 或者是相关的 相关的角色的故事线，我觉得都是能做到的，因为它的内容含量其实确实很大。 而且特别好奇的一点，据网上小道消息，少佐没死，可是 这已经 大事啊， 可是少佐为什么还不出来？我真的好着急啊！我的天，我真的特别替女主角着急。 如果真的做新片或者番外的话，我觉得这如果出少佐的番外片，我一定要去看。 对，少佐这个人物虽然就一直活在记忆当中，但是真的让人感觉这个人物很有魅力，大家真的很想去继续了解。 而且 就吊着你， 当天 对 有很多小伙伴都自发的给少佐祭祀。 哎，这个真的是太让人难过了。 那一月番当中还有没有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作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大概总结一下一月番整体的一个表现是什么样的。 那我来插一句，我想说的还是小樱。小樱呢，它因为漫画连载的还是比较短的，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小樱的漫画连载剧情已经全部播完了。然而接下来的原创剧情将由续渊玄接笔。 哦天哪！ 请同志们好好期待一下， 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个 观看直播的小伙伴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很擅长描写人物复杂关系以及宏大悲剧的一个，就是喜欢埋梗的， 对， 然后喜欢提供各种就是能让人重复无数次的回忆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神奇编剧， 一言以蔽之吧，就是废的不编。 所以眼镜十分担忧后期的剧情走向，是不是？ 我是有点像是吃一个从来没吃过的料理的感觉，我希望它好吃，但是我也做好了它可能会不好吃的心理准备，但是我一定会尝试它。 那老白怎么看？ 来解释解释刚才那个眼镜说的这个感觉吧，就是说你说这是一盘鸡蛋炒饭，你脑海中会啪出现一个它大概是个什么味道，咸鲜口味，对吧？吃起来粒粒颗颗 皆辛苦， 都带有嚼劲，是吧？啊！突然你吃发现，这是一碗酸的，也可能是辣的， 很可能就这种 就会颠覆你 颠覆你以前认知的这样的东西。 它会在某一集突然发生剧烈的变化， 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就180度的这个大掉头。但是这样的作品究竟还是不是小英呢？说实话，作为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观众来讲啊，我们心里边还是很担心的。 对，毕竟是一个经典老番了， 毕竟是萌王。 就假设突然有一天你看到机器猫不再是从口袋里拿出道具给大雄去解决各种的困难， 而是给胖虎。 我完了，给胖虎，可能是机器猫突然一下，抄起一把机关枪，跟野比说咱们要去拯救地球了。 突然变成了英雄超能力番， 突然变成英雄超能力番，就是可能会有这种就是180度这种大掉头的这种。 但是怎么说呢？以小英一开始就是小英的原作者 Clamp， 他本来就是制作这种大场景悲剧出名的一个作者，他创造很多史诗型的悲剧作品。小英是据说唯一一部绝对不会悲剧，我们就是要画给小女孩看。 这个据说是据哪儿说？ 在他们自己的作者访谈里面，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保证过，这一定不是悲剧，这一定会是一个幸福的结局。 18年前的承诺。 对，我记得其实之前有一次老徐在接手一个什么片子的时候也会说，我这次不会写悲剧的，然后男主就死了。 所以 flag 这个词怎么拼，大家都 特别恐怖，对这件事情 都是有数的。 对， 所以我想提醒大家稍微关注一下接下来小英的后续。 对， 而且我们的小英也是在持续的更新连载当中，这次是准备做24集，是不是？ 我不知道，但我希望 大家都不知道吗？好吧，那我们一月份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好不好？总体呈现一个怎样的特点？ 我个人觉得就一月份还是挺合我的口味的，大部分作品。 你这个评价一点都不客观。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一月份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类型的作品，像紫罗兰这样，就是二次元可以看，三次元也可以看，制作很精良，然后故事又我觉得故事真的其实讲得挺好的。一边哭一边看，就那种感觉，很多人都看得流眼泪。然后 Overlord 这种属于标准的王道番，也让人看得很爽，每一个人物的塑造也都很好，包括像比较，其实大家很多人可能被这个标题给骗了的《博多豚骨拉面团》这种，这种群像剧，它既不慢热，又做得挺好的，这种也是属于 节奏控制非常好， 对，节奏控制 好。一月番没少看哈。 对，然后 今天看到一个日本网友的一个投票，好像这个《博多豚骨拉面》好像是他们的第一名， 当时。 还有像类似于这种齐木楠雄的灾难这种经典， 好看， 对，稳定的好看， 稳定好看，这个就真的，你就吃饭的时候一边看 一边 哇， 一边看一边 off， 对 off，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一月番，我希望四月番 也能延续这样的， 也能这样就好，不说更好吧，能延续就好。 小伙伴们记住刚才同音的这个聊天的格式，一月番挺合我的胃口的，就是某月番挺合我的胃口的。这个月的番里面，它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作品， 然后呢， 其中有什么什么表现？ 不是我这有什么问题？ 标准的， 希望下一季度的番能依旧延续这样的。 啊，我太官话了吗？ 这个是万能模板， 是吗？ 既然已经说到了四月番，很多网上的评论会说四月番可以看作是动画界的文艺复兴。对此。几位元芳你们怎么看？ 元芳 我作品就放在这里，我觉得没什么好说，大家去看作品吧。 四月番就是可能大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有很多老，就不能叫老剧吧， 第几季第几季 第几季第几季啊，或者是一些老树开新花的重置啊，包括那个吓死人的银河英雄传说，是吧？ 对，这个真的太、太让人 觉得，好像说重置的还很好。哎， 是一个 我看 相当相当华丽， 就是我知道有两个非常极端非常极端的这个 评价， 对评价，一个是说可能以前没有那么深的感情，他们会觉得说哎还不错呀，就是新，就像美少女战士重置版一样， 人设很美， 新的人设很唯美，然后里边有一些情节什么什么样的，还是不错的设计啊，如何如何。但是我知道的一些，就是真的是资深的音乐， 忠实的粉丝， 忠实的粉丝，就是 他们不满的地方。 他们不满的地方，首先是人设， 对，他们觉得 黑子篮球传说， 对，首先太像黑子篮球了，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共识了吧，应该算是 跟老番差就 是 差得太远了。 因为现在的美术风格和当年的美术风格不一样了，这个东西还是要用就是动态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就现在的人设，你拿回到30年前，可能大家不会接受，对吧？30年前的人设，你拿到现在，可能大家也会觉得不能接受。 主要老板珠玉在前嘛。 其实前两天我就再补一个番，2015年的番，其实应该说出来大家都多少听过高达。 看我看这儿， 雷霆骤域，对吧？高达雷霆骤域，这个番真的是一个制作很精良，然后整个故事又讲得很好，一个延续 UCG 的一个平行宇宙的一个作品。我目前还没补完，里面是一个有点美漫风格的那种作画，其实作画真的很精细，描绘得很好，但是一样，有人对有人就在评论里面说剧情真的讲得很好。可是这个人设我受不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没办法去说。 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因为确实随着时代的这个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嘛。 是的，风格是一定会改的。你以我个人来说，高达其实 UC 系列、Z 的之后系列都分得很明显，相互会觉得，哎，你们不是正统高达。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 UC 讲得很好 ，Z 的也不差。为什么 又让我回到了高达？ 大家不能坐在一起？对，就是高达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会撕。 像银鹰啊，像美战啊，甚至包括小鹰。小鹰这次，我觉得他之所以没有什么人提反对意见，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确实没什么变化。 对， 而且都20年了，我觉得很多小伙伴可能觉得还能在屏幕上 看到 一些 没什么别的追求 了。追求了， 对。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像4月的，包括比如说有一些，像《全景狂潮》这个，去做，对吧？第四季， 确定了第四季。在前年、大前年的时候，我都曾经在动漫论坛上面发布过，问过说《全金》还能不能重置？我好想看《全金》的重置。 终于得偿所愿， 到底还有没有戏？每年都会发一部或两部这样的问题去问。 因为这个月其实算一个比较奇怪的作品，我觉得啊，比较奇怪的作品。因为你像比如像《凉宫春日忧郁》啊，像比如说像那个， 对， 焦阿尼 奇 的夏娜，包括主演的夏娜这样作品，都是因为原作坑了。 对， 然后动画做不下去了。但是《全景狂潮》好像据我所知，原作还是 坚坚持持的， 孜孜不倦的在写着， 劳模， 很劳模。然后世界观也是已经，说实话，如果是现在刚进全金的这个片子的这个同学，可能 也能接受。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接触到的全金，可能跟以前的第一季、第二季那个年代的全金，就是世界观扩展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应该说是就是怎么说呢？ 已经走出了学校。 对，首先它不再是学校的事儿了，因为前三季其实更多讲的还是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从相识相遇到最后确认关系的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第二季那个纯粹的校园搞笑的那个作品，其实我个人认为那个才是， 我也猜那个是最高的， 那个才是这个本动画最高的这个成就。但是你像现在这个新的作品进来之后，首先世界观扩大了，然后新的机体啊、新的势力啊， 还是更硬核一点 出来了。就跟原作已经非常， 我在这里必须要插一句，小美你看过吗？ 表情，你看的表情，所以为什么这个话题？ 这是新番，我怎么看呀？ 哦， 我的回答是不是特别？ 我觉得特别的 完美， 特别好，对， 是的，刚才我们弹幕当中也有小伙伴提示我们说，这个小樱好像是一个半年番。那大概是24集左右的样子，是的，包括这个大家在弹幕当中也提到四月番，有提到一个以重庆为背景的，就是众神机。 这个我觉得我得说一下，因为今天还在，就是上午还在录制这个。 是的，那我们在下半场的时候再跟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出现在四月份的新番。 对 啊，那我们现在上半场就是这样，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漫游漫游团，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那我们一小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好的， 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 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童音。介绍一下今晚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网易漫画主编老白， 欢迎老白。 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眼镜的欢迎。 欢迎眼镜， 我真的还在憋笑， 受不了了，真的有点。 不要这样，你们淡定一点。 小美，你 不觉得这样？ 小美，你正常一点啊！ 小美，你不要这样凝视我。 而且你知道吗？就聊这个话题，我一般都会很尴尬，再加上刚才你们又总问我一些尴尬的话题，我这样可以隐藏一下我的表情。 你戴上一个尴尬的眼镜就不尴尬了吗？ 这样 紧绷了。 我觉得这样连电视机前的观众都会感到 对， 不会的，不会的，你们聊你们的。刚刚咱们聊哪儿？聊到四月番了， 聊到这个 出去马上就可以有新素材。 这个小美真的是非常有梦想，我觉得。 没事没事，我来念一念大家弹幕哈。 你真的看得到吗？ 我看得到，你们不要。他虽然只有两个小孔，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今晚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智商跳水。太恐怖 了， 你真的。 你看我们弹幕当中呢就有小伙伴说了，看看 你别摘眼镜啊，你不是看得到吗？ 说啥来着，我再看一下。说这个就是以重庆为背景的那部作品，想让大家来分析一下。 刚才说到这个《众神机》看到了， 因为好像这个在网上有一些吐槽的声音。几位怎么看呢？ 首先我觉得一部作品放在这儿，你做再好也有人吐槽。包括今年四月番真的做了很多中配版，就做了很多很多国配版。我觉得我觉得啊， 没事，我帮他说， 就是 这个、部作品我上来优先看的是中配版。就是 就小美现在是看谁崩怎么办， 嘉宾破坏者。 好， 这这部 我来好， 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就是我发现他制作的远比曾经我看过的国漫要更加精良，但是熟悉的中配帮我带回来那种看国漫的熟悉感。唯一想吐槽的，对，和某知名的 UP 主一样，这个配乐怎么回事？ 对， 到位， 就他想营造一种悲壮感。 我今天在这里就不以什么制作方什么这个身份来说，我只是一个观众。我当时看到那里的时候，我的脸上挂不住的黑线，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不应该拔剑吗？ 是吧？ 不应该核爆吗？ 对吧？ 打了一个2亿的炸弹出去，你给我一点冲击？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作品。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试图去理解一下制作者，因为我最近在看一本书，是宗白华写的《美学散步》。他提到了中国的艺术呢，就这个艺术呢，他要追求意境。这个意境呢，就是你别笑，这个意境呢，就是又要有客观的事物，然后又要有那种气， 这个气呢就指的 是你 是 不是聊不进风雨所以你就在这里乱说 制作者他想表达的那种思想感情所以呢我们不要只看到他的表象 哦，我总结一下小美说的意思小美说的意思就是制作方是有他自己的追求在里面 说的对 可能就是没有表达好 嗯， 对在这里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包括有一些观众吐槽台词太中二的什么这样的嗯，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些就是个人的坚持在里面的就是想要跟日文翻译做得准 嗯， 但是就是对但是你要做到很准它就会有一点中二 嗯， 日文说你听不懂、 嗯、 所以你听你觉得哇好帅哇好酷可是你拿来中文再说这样 你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羞耻 对你就觉得啊怎么说这样子 就是语言表达上来讲其实各个国家语言它都会有些 对 独特的东西 是的 包括英语对吧美式英语英式英语表达都不一样包括我们的中文我们的一些语法直接拿到国外去翻译他们也需要去他们也不能直接翻译 对 但是尤其是因为怎么说呢因为首先第一大家接触的日本的这个动漫产品比较多 对 然后首先第一对他们这个语言的结构多少都会有一些 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对吧有一些这种就是咱们现在网上经常搞笑那种所谓的日式翻译腔嘛对吧 对、 嗯、 今天的你真的是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嗯 就类似于这种 特别 标准的标准的翻译腔啊，这种东西、 嗯， 你拿日文来说，大家可能觉得 OK， 还 OK 的。 嗯、 但是你用中文说，大家就会觉得 就有点尴尬。 你在说什么话？ 你说的是人话否？ 对， 就是。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制作方也很无奈，然后像我们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也会尽量的去通过自己的是这个技术也好， 嗯， 经验也好，想办法把这东西说的就是更让大家接受一点。可是现在就面临到，你用戏剧化的表达，观众就会说哇。 好中二哦！ 好演哦，好不生活哦，这么一个生活的番你这么录哎， 这是来自一个配音演员， 就是苦水吧，算是 苦水， 内心中的苦水。然后你再反过来，你录得很生活，人家会说、嗯、这么燃的一个番，你录成这个样子哦，看不了看不了，国配太垃圾了。然后其实你这样想的话，就是制作方很纠结，制作方在定方针的时候，他不知道该让你怎么录好了。 因为众口难调，他不知道到底该满足哪一部分人群。 你不管怎么录，你用什么样的艺术追求去要求，导演和配音演员在期间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大家对于日配的接受度就是比国配高。你日配棒读没关系啊，他们就会理解说人设是这样的。可是你国配做了一个棒读角色出来， 那我直接上升到你们身上。 哇，你 我觉得现在的中配做的已经越来越好了。 对，但是放在这个作品上来讲。我觉得各位老师录的真的挺棒的。 嗯， 我觉得两个方向吧。第一，可能是因为大家接受这种日式动画，然后日语配的日式动画的这个程度比较高。 对。 然后第一呢，它会直接去映射到这个咱们国配的这个状态来。 对。 因为像我从小接触的是，比如说是译制片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些，老配音演员去配的一些译制片，不管是电视剧啊，还是这种 电影 啊。 对。 你接触了这些之后，接触的多之后，你会发现。日本人做的日本那些大牌声优们他们做的所谓的那个配音版的美剧也好、 嗯、 或者电影也好你听吧你根本接受不了、 嗯、 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在这里放着了当然我觉得这个片子的问题核心问题应该还不是在这个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在这方面 而且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也说了其实中配还挺不错的而且有的小伙伴是选择去先看中配在一些作品出来的时候嗯， 我永远是优先看中配 给大家一些就是给我们国内的声优一些成长的时间和空间我觉得也是很好 其实我觉得嗯，国配在配音上面进步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是目力所及可以看到的 嗯， 就是很快包括各位老师从之前的配音风格当中的调整大家做到一个节奏上嗯，一部作品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节奏是一定要在一起的 对的 然而来自就是众神机这个番因为就是制作方真的提了很高的要求想要用各个地方的优秀的老师来做 嗯， 所以也存在就是不同的地区的配音风格不一样因为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声优老师在录 确实能听出来 对所以在其中调整的这个过程中你也能够听到啊，有些老师可能他是比较偏南方一点的录音方式有些是偏北方一点的 配音还分南方点的配音方式 有每一个公司都不一样 现在说按现在说是分公司不一样像以前说就是可能你的出身就决定 流派不一样 对你的流派就不一样了、 你是比如说是、 上影的还是 上影的还是什么、还是什么别的不同的这个制片厂的都不一样 所以也带着就是深深的那种烙印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 可能你说深深的烙印说不上但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说话的方式啊、方法呀、包括 发音的 这个重点呀、什么的都会 不太一样 有一些区别 但是我觉得这对 潘多拉来说其实不是个坏事，他首先这也是给各位老师一个属于是磨合锻炼的那个机会， 对， 也是让各种制片方意识到了这样合作就有可能会迎来的一些问题和挑战， 嗯， 在第一话面对这些问题是好事，第二话，嗯，第三话肯定会慢慢修正的， 也就是早暴露问题还可以想 解决， 嗯，解决的办法。 当然说实话，如果从一个更严谨的一个商业动画的角度来讲，刚才小美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创作者你究竟想要啥， 对， 你究竟想要什么东西，你不能说我既站在一个商业，因为很明显这个片子出来从它的企划， 嗯， 它就是一个主打商业向的一个片子， 是的， 对吧， 嗯， 对， 它的任何的元素包括它请来的这个日本的这些制作人，包括他请来的这个，对吧？在咱们高达的范的眼中都是啊，是吧？ 嗯， 带着光辉的人物来做这些 机设也好，嗯，带着光环， 啊，哎，来做这些事情也好，很明显，它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片子。那既然你是这样的东西，那 OK， 你不要去搞那些里边去搞那些艺术性的东西，或者说你那些小追求，你把它融入进去没关系，你不融入进去的话就会很突兀。像刚才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桥段也好， 嗯，莫名其妙的配乐， 哎，莫名其妙的配乐，你调过来头你去看紫罗兰，对吧， 嗯， 是的， 人家 就会觉得很 想要的东西很明确， 人家想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明确， 我不做商业化，或者说我就这片子我就不想着商业化的事儿了，我不去讨好这些就所谓的商业化动画的， 不做成爆米花作品， 哎，我不做爆米花，也没关系嘛，对吧， 态度很明确。 当然了，这个片子以他的刚才还也说嘛，从他的企划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也没有这个机会做这个事情，但是那既然是那样的话，那么有做商业动画，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其实大家都很有经验了， 非常经验， 是的， 对吧， 嗯， 咱们观众都能看出的问题，你说导演或者说编剧他知道吗？他肯定是知道的， 嗯， 那为什么没有解决好？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反思的更多的是这个问题， 嗯， 否则的话传了这么好的一个局，实际上最后没有呈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 嗯 嗯， 其实也是 也很可惜了， 很可惜， 嗯， 还是有机会的，它毕竟刚第一话嘛， 对对， 所以潘多拉这个作品的话，在制作上制作方其实挺上心的，在配音协力上我觉得各个老师也是很努力在去做， 嗯， 所以之后我们就期待展开吧， 是， 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剧透的，这个 关于配音我还想 你为什么带着一种 啊 自豪感，你知道吗？ 对，我看过。 对 呀，啊，对。 那刚刚聊的这个《众神机》这部作品哈，那在四月番里面还有没有特别受大家期待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眼镜说特别想吹爆的那部作品。 哦，说起这个，我们先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就是延续配音来说，我想问问你对《足球小将》的中配。目前你看到了吗？就是你有没有比较明显的这种不适感？因为它是一个时代感非常强的作品，它的画风也不像是另一部《银鹰》一样有那种大的改善， 嗯， 而且之前的声优在日本那边全都是选的是女性， 对， 就大部分的都是女性， 嗯， 所以在国配的时候，你有没有说对这个咱们国配的选角有一些这个想法呢？ 嗯，首先我看了第一集， 嗯， 看完的感受是，还是童年的味道 啊。 对，首先就是因为一个画风没有特别大的改变，它的画风还是会给你那种时代感的， 嗯， 但是你不能说它制作不精良，然后不存在崩啊什么这样的情况，就起码 所有角色的技能都放大了300倍， 对对对， 是， 然后 一个球能踢20， 同时也根据时代做了不一定的这种夸张化的改变， 夸张化 的，比如若林元三队员的立场，对吧，我当时就还有AT 立场展开了是吗，对，然后关于其实我觉得选角上整体来讲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因为包括你像其中也有一些声优梗， 同音同学想了想我还要在这圈子里混呢， 嗯， 挺合适的， 就是因为其实里面有一些情怀的东西在吧，可能我作为一个业内者，我觉得我可以更多的理解，你包括像小艺的妈妈之前是小艺的配音老师， 嗯， 就是属于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延续和传承， 嗯，是的， 所以当然以观众的角度来看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感觉， 心态是不一样的，确实， 对， 这个片子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已经是第二次重启了， 嗯， 就是之前大概在零几年吧，是零几年还是更早一点，就是00年前后的那个， 做剧场版了吗？ 不是剧场版，他当时也做了一个就是类似于重启的这么一个工作，讲的也是从小学开始，但是那次重启就很明显，就是人物设定什么，因为小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四头身， 嗯， 大空翼他们都是四头身的，然后老版的足球小将都是那种状态，但是那次重启好像又已经都变成了，就基本上小学生都是六头身了， 嗯， 讲的也是从小学开始的故事，但是最后他那个节奏很快， 嗯， 是 抽着来做的，就是把一些特别重点的比赛拿出来，然后简单讲一点，然后剧情快速的就进展到那个小易的这个青年，就是青年时代，最后职业球员的时代。我记得好像重启过一次，这次感觉好像更认真一些。 对，是 这次是真重启。 上次的重启有没有把人画成二十头身啊？传说中的那个经典的二十头身？ 没有。其实动画一直没有那么夸张、啊嗯，其实动画一直都没有那么夸张。足球小将的动画版是一直都有，包括剧场版呀、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电视放映的特别片这种的， 算是长青树吧。 隔几年就会做一波，因为他那个。高桥阳一老师那个原作也是隔几年 就出一篇， 赶上世界杯就来一次， 热一次， 赶上世界杯就来一次。我上次看的，比如像什么通往2020是通往2002之路吧，那都是2002年当年的那个韩日世界杯的时候，那个时候 很早了， 很早了。但是之后又有了一些，又有了那种职业就是职业联赛片，讲述大空翼在那个西班牙踢职业联赛的，还有什么黄金年代，就是 Golden Age 那个都是。就是经常就常换常新吧，常换常新的一个过程、 所以不知道这次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刚才是不是剧透了 啊？我剧透什么了？ 没事，那我们那个话题、 在意吗？ 是的。哎，那回就是话说回来，眼镜想吹爆的那部作品是？ 对，现在就是我的时代到来了。 Showtime。 对，又到了眼镜每次都要激动一番的这个时段。那么，请把时间留给我，接下来让我来掌盘。我要给大家吹爆的这部作品。如大家所见，是的，我是一个 coser。 那么 coser 不要这么长的铺垫 是什么呢？ 一身都是戏啊。 对，我们最喜欢的作品就是我的英雄学院。是的，他马上就要出第三季了。 不对，好像第一集昨天已经放了。 对， 是的，朋友们，你们看了吗？每周六晚上哦，一定要按时准备收看哦。这次准备、这次讲的主要是林间，就是林间学校的那个故事。然后我很喜欢的第一联盟的大家也有这热烈登场，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部作品在这一部的表现啊。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崩的，他怎么说呢？到现在为止，这样部戏他已经可以算是挑大头了吧？ 好像说就是大家。从这个英雄学院里面还可以看到，就当年追这种火影啊，追这种热血漫的一种这种 他真的 热情 在长的感觉。一个现在，我真觉得现在做这样系列太少了。 说呢， 这样的一个 上半场咱们提到了一句叫“时代的车轮滚滚在”， 对，是这样的， 就是我提到的哈，自夸自擂。 哎， 这个事情，其实咱们可以对比来看，《火影忍者》也好，还有这个《航海王》也好，就是路飞也好，还是当年更早一点，比如《七龙珠》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圣斗士星矢》啊，这些所谓的热血的动画，跟现在的《我的英雄学院》比起来，最大的区别在哪儿？我觉得最大区别首先是节奏，你是不可能在当年的《火影》啊，或者是这个《One Piece》里边看到说。一场比武，或者说一个假设中影选拔大赛，一集动画搞定，你能想象吗？你是想象不到的。他一定会把每一场战斗拆成好几集去放， 对， 好几集去做。但是你看我的英雄学院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节奏非常非常快，包括他的漫画也是。这个当时我们在这个看他的漫画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就是他会略过很多很多，你觉得说哎这个剧情也算重要，为什么就略过了三四个镜头，啪一场战斗交代完了。所以看这个剧情，看这个片子，我觉得心脏非常大。跟以前的不一样，他现在这个《我的英雄学院》，他一季里边包含的内容很有可能是当年，《火影忍者》演一年的内容。 他的信息密度，一个是达到了现在要求，一个就是他把战斗模式从以前的很流行的回合制，你出一招啊，他被打了；他再出一招啊，你被打了，就这样子的模式进化成了同时去进攻，一秒出结果。 这原来我们可以理解为回合制， 对， 现在大家终于开始即时战斗， 终于开始即时战斗。 当年那个 Bleach 就是那个 境界， 对， 境界 这个片子特别明显，就是你放一招我放一招，你放一招我放一招， 这 你放完这一招之后，如果我没有死，那我一定还有比你这招更牛更厉害的招。 然后这一下色五化就出去了， 期间一定还要夹杂着，就是火影也是一样，要夹杂这个招式的讲解， 对，讲解 我是怎样触发这个招的。 比如说我在训练这个招式的时候，然后来一段 回忆杀， 对。 节奏非常慢， 但现在的观众是不是已经不太愿意说，就是去或者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这种？ 至少我不想看敌人的回忆。 因为简单来讲，大家的时间会越来越碎嘛，就是尤其是不管是爱好者也好，还是现在的就更年轻一点的观众也好，他们的时间都是越来越宝贵了。说实话，越来越宝贵了。这些我能见到的，比如说。哎，我都提到就是我的外甥啊，或者是小学生啊。 现在看这个热血漫的，就是受众，他们大概年龄层会集中在 其实还是跟原来没有太大的区别， 对， 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有限，但是没有，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还是学生为主吧， 学生为主， 比如我这样的， 所以是啊是啊，还有我这样的 啊，好的，嗯，其实也，我觉得 你没有看， 我觉得在剧情叙述上的分歧，其实，在 Overload 里面有体现， 对， 因为它也是一个小轻小说改的嘛， 嗯， 有很多就是小说里面描述的非常详细， 嗯， 心理活动什么这些东西，没有不可能拿到漫画里面，拿到动画里面去做，那就会有粉丝说，哎呀，这么经典一段摘掉了，好可惜啊，不想看了。然后，当然反过来也会有人说。哎，这个节奏这个还是不够快，怎么这么多集在铺垫这个，我好想看他打呀。 对，因为就 Overload 来讲，就 Overload 也算已经算是现在动画里边一个比较慢节奏的， 对，他其实已经挺慢的了， 在循序渐进的讲故事了， 介绍每一个角色，铺垫每一个，就是在大家看来就是我只想看这个男主角出来一刀把他们全秒了， 然后只想看开挂， 对，那但是出于故事的角度，作者用这么大的一个篇幅去给每一个角色建立起他的性格， 让他饱满起来。 对，那我就动画就算拿来删点什么的，快速去做出这个东西，我也一定要一定的篇幅的。 嗯， 然后大家就会说好拖，又水一集。 嗯， 其实我觉得又水一集这个说法真的相当不负责任，因为很多故事真的要慢慢去讲的， 就是还是需要有篇幅的支撑的。 对，所以这些东西放在我音上面也是不得不去加快节奏。嗯， 那回到四月番呢？回到四月番，就在这一季里面还有哪些值得大家去一追的作品？比如说，东京战记。 哦， 嗯， 我个人对这个番不是很热。 这个好像大家是，来老白说吧，来眼镜。 期待的人还是很多的。 它是一个破而后立的故事，就是在原作粉丝基础上，就如果你就必须你看过原作，才能够理解主角经历过什么，在这一步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么他又放弃了什么，即将迎来什么。如果你直接作为一个全新的观众来看这一部， 嗯， 看的时候只会觉得哦，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没有那么深的感触。他 一定要从头看起， 他有一点点的对原作基础，他建立在一定的原作基础上。 你说对比那个之前的那个，就是没带 RE 的那个， 嗯，对，跟那个比，因为他的主角是在第一话的结尾有一个暗示， 嗯， 第一话的时候， 第一部吧， 不，是第一话的时候暗示了一下第一季的那个经典的白发的那个男主的形象 啊， 在那里，然后 说起来好费劲， 所以就还是需要有原作基础的小伙伴看起来会比较上手， 我是推荐他能感触更多，他能感触到真正百分百作者想表达的， 没错，就是其实日本的动画包括漫画，它也会有这种就是所谓重启啊，或者这种就是。打破原来的一些设定，然后重新来做的，它后面都会标这个 read 这个模式。 嗯， 当然跟那个前年那个霸权分 啊 R10 R10 那个跟那不一样啊，那个 read 表示的是循环的意思嘛。 是， 但是这样像这样的作品，反正有能力或者有机会的话，当然推荐大家都去看一看那个前面那个。 说起零。那个其实命运石之门 哎 也重置了， 对， 哎呀，急死我了，我一看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好几分钟。 它是这样的啊，命运石之门零，它是跟前作不一样，你完全可以在没看过前作基础上重新去看这部， 所以这个友好度比较高一些。 它是跟游戏相比，它这个零的游戏都已经是独立于前作发售的新一款游戏了，所以它照顾到这种有可能会有新观众新玩家的这种心态，把整个剧情设计的自圆其说。 嗯，而且好像据说也是很多小伙伴的入宅之作，这部 它是一个很震撼，它前作非常震撼人心，是改变我人生观的一部作品。 啊， 说到底还是也看完全前作嘛， 我是很推荐大家去看全作的。 那我 这个， 那我再来提名一部好不好？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提到《女神异闻录》 啊 ，P5， 什么阿特拉斯？他不就是做动画的吗？你们为什么还要看他们做的番？你们直接去看游戏过场都 OK 啊。 我个人对这部就是未来成为霸权的这个看法不是特别明朗。 有人说他会成为霸权， 原来没有人说过这一点啊。因为其实他的关注度要远比当年的 P3 是吧？ P4动画化 的时候要高，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 P5 这个游戏做的实在太成功了， 嗯， 也是属于拿奖拿到手软。 嗯， 2016年最佳 RPG 游戏， 嗯， 出来之后，所有人都说，哎呀，这个游戏是把我又拉回到。 是有人买 PS4 就是为了这个游戏， 我 对很多这样的， 有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玩游戏的沉浸感跟看动画的沉浸感肯定还是有区别的。 对， 别的不说，游戏的主人公你可以自己 把它设定成你想要的那个动作、 嗯、而且它交互性更强， 交互性很强，而且你是需要有很长很长时间沉浸在里边才能做到这一点、嗯、 游戏时间300小时 对吧，游戏时间就是这个游戏据我所知就是白金玩家，所谓的白金就是拿到所有成就的玩家150小时起吧，怎么也得打2周目才行， 嗯， 那么动画观众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那就看他怎么去改，怎么去改编了、嗯， 所以等于其实是一个大的王冠套在你头上，你反而很难做、 哎、我觉得他们的制作人或者说他们的制作团队应该压力挺大， 头很大， 嗯， 对。 其实四月番有很多部作品，那我们最后再来说一部风格有一点迥异的，叫做多田君不谈恋爱， 这个我很期待呀、啊 哎、恋爱番不想谈啊 搞笑恋爱番、啊、 范老师是那个野崎君那个 原班人马， 为什么不做野崎君呢？ 对，大家就说为什么不做这个 觉得好烦啊，就是月刊明明挺好看的、嗯、 但是看了一下 PV 他一开始预告啊 就是软广，不是硬广，应该说是 对。我是真的觉得，其实能认真做动画的番、嗯，然后就是不是以各种噱头来说，嗯、比如说上一期的《恋与入狱止》， 嗯， 这是一个让我最后感触颇深的作品。它像《紫罗兰永恒花园》一样，是一部浸润了我们女性观众内心的动画。希望这一部的多田君也能在另一方面给我们填补一下女性观众在这方面的需求。 而且他已经更新了一集，我也看了一集，感觉女主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她一定是的， 她一定是。 特别像不会那么。 而且多田君不仅不会不谈恋爱，而且 只谈恋爱是吧？ 还超级会谈恋爱。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期待一下。 是的。 啊，那我们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大家还没有想补充的？ 嗯。 对于四月份 我看了一个前进球场，虽然有点小众、 嗯、 但感觉展开会比较有意思、嗯、我觉得大家可以 啊，商业 对大家可以看一眼， 这种类型的漫画在日本大概过去那么5-6年挺流行的，我看过的包括这个、嗯、这一部，包括包括有那个讲足球的，就是、职业 也是那个经理人 啊、经理人怎么去经营一支足球队的，就 是它是一个运动番对吗？ 现实运动番， 现实 主义运动番 啊，现实主义运动番， 是一个用运动赚钱的故事。 还有就是一个，对，这个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广告了。对，我们会上一个中日合作的一个作品，叫做《实验品家庭》， 啊、 是一个很有一点温馨，但是据说之后会反过来的一个作品，对， 180度大 屏。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多多关注。 反正我目前也不太知道，目前也不太知道后面的剧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关一下。 是的，是的。那其实四月番大家都说是文艺复兴嘛，相信也有很多就是精彩的续作等着大家。 对、 嗯，那具体有哪些作品大家会追呢？我们过几个月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我们的老白眼镜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啦， 感谢。 来， 那这个 观察员同学 到哪儿了？ 这是非常感谢大家来观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不妨来关注我们的 B 站账号 、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喽，群号是 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来玩、嗯、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童音，再见， 拜拜。